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嫁姐》，作者明鸾，领衔主播云鹤追、锦鲤、邓佑熙。番外篇一，噩梦。这一年的腊月22，乃是钦天监亲口算过的好日子，宜婚娶，宜出嫁，也是谢家大小姐与齐国侯府嫡子成婚的大喜之日。谢府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廊下与枝杈之间挂满了红彤彤的灯笼。谢家的小公子游闲不够，又亲自领了下人，在各处扯起许多红色纱幔，另命管事娘子为和府上下主子奴仆裁制新衣，一甩的大红色，取个喜庆之意。天还未亮，谢志芳便站在姐姐的闺房外等她梳洗完毕，好进去说话。谢夫人请了何知府家的夫人做全夫人，为谢之真绞了脸，细细打扮起来。深闺中的小女戴上满头珠翠，换上繁复华美的嫁衣，明艳不可方物，华光璀璨，富丽煌煌，绝美不似凡尘中人。何夫人见了赞不绝口，对看傻的谢之芳调笑道： 小郎君可谁想娶新娘子了，等再过几年你成了人，你也可以娶一位像你姐姐这般美貌温柔的名门淑女，好叫你母亲高兴高兴。 谢之真也抿着嘴笑，招手唤弟弟近前道： 阿唐，你怎么不多睡一会儿，这么早过来做甚？ 我睡不着。 谢之芳趁众人不备，悄悄往他手里塞了一荷包点心。 姐姐，那些个繁门乳妾最琢磨人，齐家规矩又多，少不得要闹腾到半夜才算完。这点心你拿着，等进了花家多少用一些垫垫肚子。 谢之真笑着应了，又听弟弟道： 姐姐莫怕，待会儿我背你出门，陪着你过去的许嬷嬷是个老成的，若是有人不长眼给你气说，你多问问他的意思，想法子化解，再不济便是丫鬟们捎信于我，我必定替你讨回公道。 依着谢之芳的意思，齐倾城那厮耳根子软，又管不住裤腰带，不嫁也罢。可到底除去那两个通房，没抓住他其他的不妥之处，姐姐又芳心暗许，也是无可奈何。谢之真并无不耐之色，一一应了。眼看吉时已到，便弯腰伏在弟弟背上，由他稳稳地背着出了门。锣鼓齐鸣，鞭炮震天，谢之芳走在满天的红云白雾里，不知怎的脚下如踩了棉花一般，深一脚浅一脚，一颗心也忽上忽下，落不到实处。 姐姐， 走到花轿跟前，他抬头望了一眼穿着大红衣袍、满脸喜色的齐倾城，忽然觉得刺眼，喃喃唤了一句： 要不咱们不嫁了吧。 这样不可理喻的话他当然没有说出口。谢之真只当他不舍，手臂搂着他紧了紧，在他耳畔柔声道： 阿唐，我说过的，不管到了何时何地，我总是你姐姐，咱们永远都是最亲近的家人。 将谢之真小心翼翼地迎进花轿，看齐倾城扬鞭挥马，带着浩浩荡荡的迎亲队伍往前走，说不出的春风得意。谢之芳只觉心里空了一块，说不出的难过。3日后回门，为了给姐姐做脸面，她早早地等在家里，又忍着不耐烦拿出一套极难得的文房四宝，打算送给齐倾城，继续维护往日里的兄弟关系，也好叫她对姐姐更加温柔体贴一点。见到谢之真的时候，她敏锐地觉察出不对，姐姐梳了夫人的发髻，较之以往多了些雍容沉稳之气，虽然脸上湿过脂粉，他心细如发，一眼便看出他眼下有红肿，像是狠狠地哭过一场。好不容易敷衍过齐倾城，挨到姐弟二人独处的时刻， 他忙不迭地抓了姐姐的手，低声问她因由。谢之真先是一味地粉饰太平，被他逼得狠了，不发一语，眼圈又有些红了。青梅忍不住道：“ 哎，少爷您不知道，姑爷不只有两位通房，更和齐大夫人娘家的表小姐有了私情，他们齐家上上下下瞒得死死，把咱们谢家当猴耍呢。昨晚小姐在花园里碰见那位，肚子都五六个月大了，张口闭口叫姐姐，哭的那叫一个哀哀切切，好不可怜。姑爷见纸里包不住火，这才认了账。” 谢之方立时炸了锅，从墙上取下佩剑，便要到前院里砍人。最后还是谢之真哭着抱住了他：“ 阿堂，你不要冲动，若是闹出命案来，姐姐还怎么活？” 见姐姐哭得伤心，谢之方压下怒火，和她面对面坐着，沉默半晌，忽然抬起手狠狠抽了自己几个耳光：“ 此事全都赖我，如今多说无益，我只问姐姐一句，你还想跟那厮继续过下去吗？” 少年双目喷火，显然是气怒攻心。谢之真低头拭泪，过了好一会儿才微微点了点头，轻声道：“木已成舟，总不能才刚刚嫁过去几日便与他和离，成为全长安的笑柄，少不得忍耐一二，给他个姨娘的名分罢了。”他没说出口的另一层顾虑是，若他性情太过刚烈，难免有碍家声，往后谢涛的仕途和弟弟的婚事势必也会受影响。两害相较取其轻，齐倾城那边无非是把刚刚付出的真心收回，往后心灰意冷地过自己的小日子，面子上过得去也便罢了。谢之方却误以为他对齐倾城情根深重，唉声叹气了好一会儿，也是无可奈何。他这里肯息事宁人，齐国侯府却欺人太甚，过不了几月便使人过来送信，说是那位表小姐临盆在即，若是生出个庶长子来，大家面子上都不好看相，因此打算抬他做平妻。作为补偿，齐国侯替谢涛求了个大学士的头衔，又打包票将谢之方送到御林军里历练。谢之方不住冷笑，将过来送信的人打了个鼻青脸肿，和明显异动的谢涛大吵一架，骂他是卖女求荣。父子俩不欢而散，他就算手眼通天也管不得别人的家务事，眼看着姐姐在深宅大院里受委屈，气得生了一场大病，搬到林轩家里将养了三四个月方才见好。这些日子里唯一的喜事便是谢之真派琵琶过来送信，说他已身怀有孕，他要做舅舅了。谢之方好长时间没出门，难得身上松快了些，推开门扉撞见刺目的日光，一阵头晕目眩，这才想起此时已是盛夏了。他难得起了兴致，带林轩往大街上闲逛，看见什么小孩子玩的波浪鼓、九连环，都要挨个不重样的买上一遍，又叫银匠打了一套长命锁和手镯脚镯，选了实心好看的花样。林轩道：“ 还有好几个月小外甥才出生，找到哪门子急啊？既是要打长命锁，怎么不选金的？没得让人笑话你小家子气。”“ 你懂什么，金子的太沉，小孩子皮肤嫩怎么经得住啊？” 谢之方露出了一点笑模样，泛着病气的脸浮出一丝往日的生机。“ 不过你倒提醒了我，待会儿陪我再去给姐姐打几套首饰，她不爱金的闪的，翡翠和玉石的就很合适。” 谢之方想起自从上次一别，除了书信往来竟再没有见过姐姐一回，便打算借着送礼的名义，忍着看见齐家众人的恶心，登门和姐姐叙叙话，也跟她未出世的小外甥打个招呼。还没从银匠铺子里出来，小厮便一脸慌张地来报：“ 少爷，不好了，大小姐她小产了。” 手里的拨浪鼓当啷一声落在地上，谢之方愣了一瞬，拔腿便跑。他见过姐姐的千万种样子， 七八岁的时候，他吃力地抱着胖墩墩的婴儿，听他不懂事的一连声喊娘，耐心地哄拍着他。十三四岁的时候，姐弟俩常常躺在一处说笑聊天，他手持团扇，不厌其烦地为他扇凉，等他睡着了，又动作小心地用薄被盖住他的肚子。他满怀期待备嫁的那些日子，是他最美的时候，牡丹开到盛时，令人看久了便觉得心悸。可他从没有见过姐姐躺在床上面如金纸人事不省的模样，下人们端着一盆盆血水往外面跑，那颜色看得他眼晕。不多时，有个产婆大呼小叫地捧着个已成型的胎儿跑出来，嘴里喊着：“ 哎呦，可惜了，是位小公子。” 外间那些个所谓长辈们便假惺惺地哀叹几句。他听见齐大夫人质问琵琶：“ 你们都是怎么伺候的？怎么这般不小心？”“ 是表小姐养的那只猫趴在窗台上，不知怎的看见我们家小姐，便往肚子上扑了过来。小姐往后躲，不小心跌了一跤，这才……”“ 不过是一只畜生，懂得些什么？” 齐大夫人听见他攀扯柳莲儿，立时发了急：“ 你这丫头毛手毛脚的，没照顾好自家主子，都要怪到别人身上去，真是不懂规矩。” 齐倾城倒表现出几分关心：“ 那猫一向温驯，许是受了什么惊吓也未可知。青梅和琵琶平日也是极稳妥的，不过是一时情急才说了这样的糊涂话。真娘如今正不好，母亲先别动怒，也别怪罪到他们头上，让真娘伤心难过，对身子更不好。” 他似是有往里面探看的打算，架不住齐大夫人低低提醒了一句：“ 哎，女人的产房晦气，见了血光，对你的前程有碍。你听母亲的，往那边院子里看看关根醒了没有。那孩子昨日有些咳嗽，许是冲了风，你去瞧瞧情况。若是还咳嗽啊，拿帖子请太医过来看看。既然那猫儿伤人，你劝劝莲儿，狠狠心送人也就罢了，若是以后伤着关哥，反倒不美。” 不多时，众人散了个干净。谢之芳呆呆站在床前，看着姐姐苍白的容颜，心里早被刀子戳了几十个血窟窿，疼得喘不过气来。两个忠心的丫头哭着回来，跪在床边，琵琶只顾磕头，将所有罪责揽在自己身上。青梅却气不过，冲着谢之芳告起状来，把所有能说的不能说的竹筒倒豆子般倒了个干净。“ 他们齐家狗眼看人低，大小姐进门便明里暗里刁难我们。那位大夫人面慈辛苦，事事让小姐在跟前立规矩，三餐就要小姐亲自伺候才能吃得下去。可那个上不得台面的狐狸精反而能坐在桌上用饭。再者，他但凡有个身子不舒坦，便叫小姐在跟前打地铺守夜。咱们小姐也是娇生惯养长大的，在家的时候十指不沾阳春水，少爷又知道心疼人，哪里受过这等罪？为了个贤名，少不得一忍了。双腿站得浮肿，睡多了冷地，又得了腰痛的毛病。就这些钝刀子磨人的委屈，小姐怕少爷知道了生气，勒令我们不许透出半个字，每日里只是报喜不报忧。” 青梅越说声音越大，甩开琵琶拉拽她衣袖的手，梗着脖子道：“ 我今日就是要为我们家小姐抱不平，好叫少爷知道他们这些看着光鲜的齐国侯府背地里是怎样的吃人魔窟。咱们小姐知道那狐狸精是个心如蛇蝎的，千防万防，好不容易等到胎稳，才把这喜讯报与少爷知道。谁成想，他寻了只畜生做套，坑害了小姐。大夫人和姑爷又一味偏心，就无半点追究的念头。” 谢之芳气得面色清白，抽出腰间佩剑，喘了几口气，方才说出一句完整的话：“ 我这就杀了那对狗男女，再斩了一个贱妇，为姐姐报仇。” 青梅被他吓住了，不敢言语。琵琶跪地拦道：“ 少爷您醒醒，我知道您一心为了小姐好，可您怎么不想想，若是今日犯下血案，被大理寺拘了去，判个斩立决，待小姐醒来， 我们该怎么和他交代？ 这句话成功阻住了谢之芳的脚步，他咬牙沉吟半晌，将佩剑掷下，命琵琶取来严冬川的大肠，将昏迷不醒的谢之真从头到脚包了个严严实实。大恒抱起他，俯身凑在他耳侧低声道： 姐姐，我带你回家，从今往后再不叫你离开我半步，我定竭尽所能护你周全，那些个欺辱过你的，我必让他们十倍百倍奉还。 谢之芳打了个激灵，从噩梦中醒来，后背早就被汗湿透，心口还残留着清晰的痛感。他睁着眼睛恍惚了好一会儿，这才确定方才那令人肝胆俱裂的场景只是一场长长的梦。他们已经将齐家远远踢开，这会正身处前往外祖家的船上，窗外碧波荡漾，一轮圆月挂在天边。他仍旧不放心，起身披了外衣，走到隔壁姐姐的房间。谢之真正沉沉睡着，他对惊醒的琵琶做了个手势，示意他出去，紧接着坐在地铺上，痴痴看着姐姐安静的睡颜。不多时，谢之真似有所感，缓缓睁开双眸，看见弟弟，他微微皱了皱眉，正打算让他快快回去歇息，却见个头比他还高的少年将脑袋凑了过来，依恋地贴住他的手臂，声音里带了哭腔： 姐姐，我做了个噩梦。 就好像小时候谢夫人刚刚病逝，他自己怕黑睡不着，总是拖着满脸鼻涕眼泪偷偷过来找他的模样。谢之真忽然心软了， 梦都是假的，有姐姐在，阿汤不怕。 谢之芳带着鼻音低低应了一声，握紧他的手，就这么扭着脖子歪着腰坐着，竟然睡着了。谢之真无法，使出浑身力气将弟弟搬到床上，无论如何都挣不开他的手，只好分给他一半被子，又用帕子擦干净他脸上的泪。夜深人静，他困得不得了，听着弟弟平稳的呼吸，渐渐也放松下来，姐弟俩头挨着头一并睡去了。听众朋友们，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点击订阅关注，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